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喂，豪仔，你老婆点啊？ 唉，呢铺要彻底放弃啦。 哦，咁你要同佢保持安全距离、啊。 死佬，你唔要我呢个老婆啊？ 啊，唔系啊，老婆，我系讲紧我哋嘅爱车嗰个老婆啊嘛。 咁保持距离同埋彻底放弃边个啊？ 太太啊，换胎工序系咁噶。 你唔好嬲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齐安全，咪摊快。 喐一喐， 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喐啊， 喐啊， 梗系唔喐啦。 日头唔喐，喐去夜晚。 一生都匆忙，唔喐就最好啦。 新声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晚上10点10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李敏、有磨莉，仲有 Kitty。 Hello，Hello， 有冇发现咧冻咗好多啊？因为而家都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 系啊系， 凉咯， 揸车都觉得架车有啲飘啊， 系、啊，尤其是今日，我系揸车嘅时候，我都听到浮浮咁样。摇咗一下两下咁样过、 但系咧有一种人咧，真系成世都可以飘嘅。 系， 你估下， 飘飘然嘅人，心红嘅人， 点解佢可以咁样，我哋唔得啊？ 佢有 真实嘅飘定系 超能力？ 唔系， 真系人嚟噶， 真系人嚟噶呢一种。 佢飘做咩咁飘啊？佢食咗药啊？ 咁梗系有才有势啦，仲要唔系佢自己做嘅、佢成功靠副干嘅，就系呢啲二世祖啦。二世祖或者又叫富二代啦，二世祖都好似古装，古装咗。二世祖， 但系唔系有啲都讲到自己好踏实嘅咩？就话我唔用阿爸阿妈嘅钱，我自己起一头 家。即系例如阿 Donald Trump 啊嘛，佢开头我女开头唔系即系嗰啲 WhatsApp 都话啊，我阿爸只系借咗100万美金俾我开始啫，咁样借啫添啊，咁啊 100万啫，咁 啫系啊。咁咧嗱，点解二世祖咧佢有啲飘咧？同埋我哋即系心目中咧觉得即系又当然有踏实噶啦，即系佢哋都想话俾人听，我其实我自己都有能力嘅，我唔系靠阿爸嘅咁样。咁但系咧亦都点解有二世祖呢个 term 咧？就系好多人觉得啊，即系如果你个父母啊即系俾咗个负任你啊，其实你可能冇乜动力咧去努力啊，即系你考试又唔使考咁高分啦，你又唔使惊冇嘢做啦，咁样就变咗冇咁多动力啦。咁就想同大家研究咧，即系冇动力呢样嘢。咁我嗰个年代咧就真系话有钱仔先冇动力啊嘛。而家我哋成日讲话我即系听出边讲啦，我又唔系见过人人都系嘅，但我亦都见过有咁嘅情况嘅，就话啲后生仔开始佛系咗嘅，咁又话毕业唔揾嘢做啊，咁到底系佢哋唔揾嘢做啊？定係真係冇嘢做咧？咁但係事實上，我又會聽嗰啲媽媽會講：，點解啲細路仔好似冇乜 motivation 嘅咁樣嚇？咁你知唔知道人點即係喺咩環境嘅情況會比較容易有動力啊？ 逼到埋嚟嘅時候， 係啦，就係逼到埋嚟嘅時候啊！ 有冇分啊？ 有分啊，一分啊！但各方面，譬如你交功課，你就係個 deadline 逼到埋嚟啦。咁又或者其實你真係喺一個好貧困嘅 情況 之下，你 逼到埋嚟啦。 如果你又要樂觀啦，又積極啦，你真係講我一定要發奮嘅。咁點樣發奮啊？咁啲人你會如果相信啲人講話啊，我讀到好書，我成績好，跟住考到間好大學，咁我就有容易機會去 去得到好嘅工作，咁然后就好嘅薪金，我可以改善生活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动力啦。咁呢个动力咧，其实就系嚟自咧，即系嚟自自己一种冇咁优势嘅处境啦。我哋即系如果用英文讲，我喺个 inferior 嗰个状况啦，咁亦都可以，亦可能系有啲自卑嘅，有啲未必系金钱上，有啲即系我都见过一啲情况几特殊嘅，即系可能有个男士佢有正室嘅，咁又有个即系二房咁样啦，咁当然佢通常就带正室啲仔女出去见亲戚朋友啦，咁啊。即係二房啊，嗰啲即係以前即係啲男人即係六十年代好興咁樣嘅，咁就變咗好似係被忽視咁，所以咧有啲即係二房嘅小朋友佢就覺得唔得，我要更加努力，我哋冇咗個爸爸俾我哋個愛，但係我哋要喺爸爸面前證實到咧，其實我哋都係值得佢愛嘅，咁就更加努力。咁呢啲其實粵語場面都有嘅，咁所以今日我又介紹一下咧，其實我係鋪墊咧，一陣間有一個實驗。嗰、那個係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社會心理學兼係動物行為學嘅一個實驗咧，就叫做第二十五號宇宙。咁呢個就係講成個社會咧，即係佢個目的係想話俾我聽啦。如果個社會咧好，即係喺個大都市啊，人口好密集嘅時候啊，啲人咧點解會變得冇動力呢咁樣？咁但系我首先咧就講翻我自己嘅我中意嘅一個範疇咧，就係心理學啦。咁心理學入邊咧，佢就講啊，即係嗰啲人咧，當喺一個冇咁優越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咧會作出咩嘅反應？佢對人生會有啲咩要求？咁咧呢一位心理學家就叫做Alfred Adler。咁呢 Adler 咧，佢係一個即係我哋成日聽嘅弗洛伊德啦。其實 Adler 咧都係一個可以同佢點講咧平分春色嘅一個心理學嘅一個支派嚟嘅。咁咧佢咧就相信咧，即係人係一個個體啦，咁所以佢叫 individual psychology 啦。咁佢話當人咧就遇到一啲咧冇咁優越嘅情況啊，吃虧嘅情況的時候咧，佢可能會有三種反應嘅。咁第一種反應咧就係補償啦。佢英文就講 compensation， 咁即係就好似頭先講阿二房嗰個啦，啊爸爸唔錫我咧，咁我努力啲，咁或者出面有個 uncle 錫我啊咁樣，或者我啲同學老師錫我，咁佢會有種補償。好啦，第二個反應咧就係 resignation 啦，我唔撈啦，咁就即係佛系噶啦， 即係判撇啦， 判撇噶。第三種咧就係 over compensation， 係即係俾 compensation 過火咗嘅，就我。即係可能佢會講，我除咗咧，要贏得爸爸嘅愛，我仲要咧懟冧埋一房一房嘅仔女，over 咗嘅，咁就會有三種反應啦。咁呢個咧就係講人點解會有 motivation 咧？咁Alfred Adler 好強調嘅就係你嗰個inferiority 即係你嗰、那個你個自卑感啊，或者你嘅冇咁優越咧，就係令到咧你有。你有一個動力，咁所以亦都解釋咗點解二世祖咁冇動力喎。因為佢冇乜嘢覺得好自卑啊嘛。 係除咗錢懷咯， 錢懷佢爸爸都有俾佢。 係啊，即係我話除咗錢懷，如果有其他範疇令得佢自卑，係咪佢都會可能會有動力咧？ 會㗎， 即係譬如錢，佢唔優啦，咁所以喺錢上面佢冇動力啊。但可能突然之間 追女仔好渣， 係啦，追女仔好渣，或者好耐冇拖拍，或者覺得自己外表好唔吸引，係啦，好樣衰咁樣，咁佢可能就會有一個動力去刺激佢咯。 其實即係解釋咗咧。解釋咗咧，如果一個人咧，佢覺得自己生活已經好好咧，好大機會佢冇乜動力嘅，咁但係如果佢仲有嘢覺得唔足夠嘅，即係就算我爸好錫我，但係我真係好中意磨呢嘢，但係佢唔騷我，咁我就要再努力啲俾磨呢睇先。咁佢就會有一種爭氣嘅發奮啊嘛，咁呢個咧就係一種動物嘅行為嚟嘅。咁但係一陣間咧，我就我哋聽首歌翻嚟咧，就會講咧就有一個另外一個科學家，佢咧就係研究即係點講啊人口密集嘅，咁但係佢覺得除咗人嘅population density 咧人口個密度咧，另外仲有一樣。嘅 density， 另外一種密度咧就叫社交密度。呢個社交密度咧都會影響啲人咧佛唔佛系啊，同埋咧即係有冇動力咧去做一啲事啊，或者係同人交往嘅。 天氣好，夜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文达人今日就系讲下呢个嘅有钱人啊嘛，系咪？ 唔系，我唔系讲有钱人，我系讲即系点解啲人会诶冇动机啊，或者系去完成自己人生嘅目标啊，冇目标啊咁样。即系譬如我哋翻学校嘅老师或者同学都好大鼓励嘅，咁我哋都好似同我哋嘅同伴啊一齐前进，一齐搵我哋嘅前途噶嘛。咁但系有一个科学家咧。就叫 John Calhoun 嘅，叫卡尔熊。咁佢就即系佢研究动物嘅行为嘅。咁佢咧就发现咗一样嘢咧，就系叫做行为沉沦啦。咁英文叫 behavioral sink 啦。咁就并唔系你洗手个星盘啊。咁佢大概嘅意思即系话，有啲动物去到某一个情况咧，佢咧就会唔想 take up 佢嘅责任。就判劈啦，系啦，即系我用判劈嚟解释 behavioral sink 啦。咁佢就喺1958年咧，同1962年之间咧，就用咗一啲老鼠仔嚟做实验啊。咁其中最出名嘅实验咧，就叫做第25号宇宙啊 ，Universe 25嘅。咁你哋会唔会问点解系25号啊？咁样 咁唔系24啊、18啊、22啊？ 嗱，其实咧，因为佢之前已经做咗24次嘅，咁但系嗰个宇宙唔够大，咁佢就睇到，佢就想 test 下之前咧，我即係可能第一個宇宙咁，我養兩隻倉鼠咁，你可能係宇宙一號咁樣咯。咁但係個 sample 唔夠大嘛，咁所以今次咧，佢就揾，我諗佢係唔知係佢自己揞荷包，總之佢揾到資金啦。咁其實就係佢俾一個宇宙，呢個宇宙要係一個天堂啊，無憂無慮嘅，係好食好住嘅天堂。咁就佢咧就係、搭咗一間房啦，即係你想象佢搭咗四埲牆，俾啲老鼠仔。咁嗰埲牆咧大約係1.5×2.5米咁樣啦，嚇。咁四埲牆啦，咁四埲牆嘅牆上面咧都會有啲鐵枝嘅，啲老鼠仔可以爬嚟爬去嘅，嚇。咁咧就每一埲牆咧。就分 可以爬到上一个墙嘅嗰啲铁枝系， 系铁枝系啦， 可以上到去嘅。 啲老鼠好容易爬啫嘛，吓系啊，即系佢有埲墙出边有少少有铁枝一格格咁样，咁然后佢就再分咗每一埲墙咧就再分四界，即系有少少间房咁样啦，咁啊即系十六个区域啦。咁然后地下嗰度点咧？咁你就想象咧，好似星形咁样吓，即系你地板中心你摆一点，然后就画翻线去嗰十六个区啦，咁样咁就有个星形咁样嘅状况啦。咁总之佢就将呢一个空间咧就分咗十六区啦，咁样。咁然后佢咧就会系喺啲墙上边咧就有一啲饮水器啦，即系而家啲狗仔嗰啲啊咩饮水器啦。咁亦都有擺食物嘅盒仔啦，咁樣。咁咧，佢仲放咗256個老鼠豆嘅，每個老鼠豆咧就可以咧就容納15隻老鼠嘅咁樣。 咁到底佢呢個箱裡面住咗幾多隻老鼠？ 係啦，其實佢就 test 啦，係啦，你係 test 一樣嘢啦。咁其實咧可以，首先我哋知道佢嘅 capacity 啊，即係佢哋容量可以去到。点样先啦？佢话咧，就够9000隻老鼠仔嘅食物，同埋够6000隻老鼠仔嘅饮用，咁所以咧，佢个理想咧就系话，只要咧，即系佢喺呢个宇宙入边啊，呢、這个 paradise 老鼠嘅天堂入边咧，只要唔过4000隻咧，其实咧就应该冇问题嘅，佢哋应该就好食好住好开心嘅，应该系。是去到一个美丽的世界嚟噶嘛，咁 就睇下佢撇唔撇啦， 系睇佢撇唔撇啦。因为佢之前我即系我而家买个关子先啦，之前24次到底发生咩事咧，系啦，咁唔讲住啦。佢睇下你今次我就做个 sample 大啲，睇下会唔会重复啦。咁仲咪俾冷气佢哋凉啦。咁中意又唔会有猫啊，又唔会有猫头鹰啊咁样啦。咁系咪一个天堂先？ 好正添，又咪冷气。 咁后屘变发现佢变猪啊，好啊，太舒服啦。 咁喺呢个25号天堂，即系搬入去，就系、点可以搬入去咧？呢、這个咁靓嘅楼盘咧，咁咧佢就拣咗4对健康嘅老鼠。咁点样4对咧？就即系我哋落下方舟咧，其实系四 pair 人嘅。咁佢又系4对啦，咁样。同埋咧喺呢度额外讲一句，留意一下咧，即系中国嘅船字咧点样写啊？咪舟字，然后8口嘅嘛。咁有啲人话点解咁巧嘅？唔同文化喺圣经入边，落下方舟又系4 pair，跟住中国字系8口咁样吓。咁咧，咁佢跟住咧就。 開始看看即呢四對，其實你講即係四對亞當同夏娃啦，咁佢就首先分開佢哋擺嘅嚇，咁跟住咧就佢就睇下佢哋點樣去生長啊嚇，即係佢其實真係睇緊呢個 population 啊，即係呢個人口啊，咪叫鼠口， 鼠口 嘅發展咧，同埋啲動物嘅行為咧，係會有啲咩即係互相嘅影響嘅呢兩個factor。 嗯， 咁啊，首先咧就我哋分有四個階段，佢留意到四個階段啦。 嗯， 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咧佢哋就會開始生殖啦，同埋咧就係、是。霸佢哋嘅地盤啦，咁呢啲其實你哋有養貓貓狗狗都知啦。 我冇諗過就係原來生殖係咁緊要，佢應該霸個地盤揾咗啲嘢食先噶嘛。 係，所以佢哋係即係呢一個25號宇宙咧，就係、是、開始咗三個月之後咧，先至有第一竇嘅老新嘅 B B 仔 ，B B 老鼠。 咦，三個月都算耐喎、啊，如果係咁講， 係要培養感 情嘛。 佢哋咁樣經歷咗咁多嘢， 同埋唔知係咪因為咧幅員太廣啊，遇唔到啊嗰八隻。 系啦，咁佢哋嗰两批人又几唔系两批老鼠几时相遇咧？咁啊，一阵间十点半新闻翻嚟继续讲啊呢一个嘅第25號宇宙呢个计划，呢啲嘅老鼠就系三个月嘅时间就已经咧去生殖落去啦。咁啊，十点半新闻翻嚟继续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相隔四年再度发行通胀挂钩债券 I bond， 目标发行金额100亿港元，可增加至150亿元，最低认购金额10,000元。近排 I bond 息率不少於兩厘，高於過往嘅一厘，年期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今個月23號早上9點開始接受認購申請，下個月5號下週2點結束。市民可以透過20間配售銀行，包括匯豐、中銀香港、星展等，或者透過證券經紀或中央結算公司認購 I bond。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1宗感染源头不明，患者住在青衣南晴湾，潜伏期内曾经去过尖沙咀一间酒店食自助餐。另外再有泰国来港人士确诊，患者3月中来港，曾经在尖沙咀豪丽大厦同5人同住，其后搬到士德福山景酒店。卫生防护中心话，担心有传播链，已经联络泰国领事协助派发样本樽。又话近日陆续有源头不明个案，形容社区有不同的火种，呼吁市民保持防疫意识。对于台湾指香港官方冇就陈同佳案同台方联系，以及陈同佳不得申请网签到台湾。保安局回复查询话，已经多次强调陈同佳在香港已经服刑完毕，并且重获自由。特区政府没有法律授权干预陈同佳选择以哪种方式赴台自首。发言人话，陈同佳以什么渠道联系或者几时赴台，特区政府都没有权干预。又话，如果陈同佳获台方明确通知被批准赴台，包括簽證安排和預計赴台日子等，兩地可以透過警務合作渠道研究行程安排。美國微軟公司計劃在希臘雅典建立3個數碼數據中心，估計投資額涉及10億美元。簽約儀式在惠城博物館進行，微軟和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政府经过9个月谈判之后，宣布这项计划，包括培训当地10万名政府、私人和教育机构人员。由于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希腊再出现财困，

十点半新闻翻到嚟，继续系敏感时刻。今日敏大人就讲一个嘅研究啦， 系啦，就叫做 老鼠研究， 一个老鼠天堂嘅研究，系咁诶，亦都名为呢一个第二十五号宇宙啦。咁就系呢一位动物行为学家啦，就系、是、卡尔熊啦。咁佢就发现咧，喂喺某个环境当中咧，动物咧就会行为沉沦噶啦。咁一阵间咧就介绍下咧，即系老鼠可以点样 沉 沦嘅行为上 盘撇法 咧？点样盘撇咧？咁样即系如果佢太衣食无忧嘅时候，咁啊讲啦，卡尔熊咧佢就准备咗一个几好嘅环境佢哋啦。其实就足够住4000只老鼠嘅，即系如果要系大家住得舒服嘅话吓，咁、但其实咧就可以去到更多都得吓。咁咧第一个阶段咧，咁佢就揀咗咧就四 pair 亚当同夏娃啦。咁头3个月就生咗 B B 仔啦。咁跟住咧佢就发现头一年咧就每2个月咧就会 double 嗰、那个 生 育人口啊鼠口啦，系啦。咁咧咁但系佢又亦都有留意到啦，其实开头咧得嗰8只咁啊，零零丁丁咁样噶嘛，咁佢哋就会即系一般我哋喺街度见到啲过街老鼠咧，就系1只嘅吓，即系单打独斗嘅。因为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哋自己都肚饿啦，唔够食啦，你仲叫埋成班 friend 咁，我净系搵到粒花生啫，然后我哋点8个人分啊咁样咯，可能有咁嘅情况啦。 但系其实原本老鼠系咪同居，系咪嗰啲咁嘅群居噶？ 亦都系群居，但系搵食嗰阵你又唔系觉得佢咁群居。 系 咯， 系啊！如果群居吓死我啦，即系喺街度见到佢出嚟揾食嘅时候，一对老鼠， 一扎老鼠揾食嘅时候咯。但系你都会想有老鼠窦，想象都有老鼠窦嘅。咁但系佢哋明明系好宽敞嘅地方啦，但系佢哋咧就觉得寂寞啊，咁所以啲老鼠咧成日 group 埋一齐嘅。 咁搞笑， 系啊。咁跟住咧，慢慢咧就去到一个阶段咧，就咁佢哋就咪话3月开始就各自生仔啦，咁當然你唔好問邊個係爸爸啦，可能即係我諗阿卡爾佢有 mark 低嘅，但係亦都你知佢哋老鼠嘅嘢係咪啊，比較開放，咁啦，跟住佢發現咧就開始有家族啦，係啦，咁咧佢就 會唔會真係呢個A 嘅老鼠，即係頭先話有2对噶嘛，從 B 嗰對嘅 4对， 係啦，即係會唔會係嗰啲即係真係會完全唔啱啊，關係唔好啊，即係好似溏心風暴啲 friend 咁咧？ 系啦，就开始有家族嘅出现啦。咁佢哋就即系各具一啲地，即系各具一啲老鼠窦嘅。咁啊发现咧就强者越强。咁然后即系弱者就越弱嘅嗰啲家族。咁佢就发现咧。系啦，头先咪话将嗰个空间咧，呢个25号宇宙咧分咗16个部分嘅，16个区噶嘛。咁跟住咧即系。密集嘅區咧就有成110只老鼠嘅，最密集嗰區，即係可能填滿曬咁樣。係，咁但係少人住嗰啲，少老鼠住嗰啲咧，就係得13只嘅。 哦，即係佢哋少啲繁殖率添嘅，再加上 係啊，係少啲繁殖率。 咁會唔會係佢哋懶咗咧？所以就連繁殖都唔想啦。攰啊！ 嗱呢度好啦，跟住開始咧，我哋就要講到咧，就去到第即係佢去到呢一個位置咧，佢就。開始發現就進入第3阶段啦。第一階段就係佢哋即係大家相識啊，然後八對盤啦，開始生B B 嘅生育，好似我哋人類咁啊正常。即係阿媽想我哋做嘅嘢，佢都做曬咁樣。好啦，咁第二嘅階段佢真係繁殖啦嘛，都幾唔錯，就向上升嘅，即係好似你見到啲股市圖正嗰啲啊，節節上升嘅。咁呢、這個但係去到第3阶段咧，佢咧。嗰條線就打橫行、就叫 plateau 咗啦。咁呢個階段嘅時候咧，大約係有2200只老鼠。去到2200只老鼠嘅時候咧，咁咧其實咧都開始逼逼地噶啦，有啲逼嘅感覺啦。咁所以咧，我哋呢度咧再 introduce 多個一個概念咧，就叫 social density。即係如果講population density， 即係人口密度咧，你就係你個人口啦，然後就再分埋即係你個你住區啊，你國家嘅面積有幾大啊，你除翻開咁樣嚇。咁、但係如果social density 咧，就係大概咧係你每一日咧你要 handle 幾多人，你同要幾多人要同幾多人有聯繫啊，係啊，即係譬如我哋放假嘅時候咧，我哋啲social density 係可能。 可能多啲啦。即係如果你後生嗰陣， 哇！ 我一日入邊叫十班 friend 啊，咁你就 social density 好高啊。係，但即係如果你空巢老人嘅時候咧，我哋 social density 就好低啦。咁佢計呢個 social density 呢樣嘢，咁佢就發現咧。如果個社區太密集嘅時候咧，嗰啲動物嘅行為上咧就係、是、出現好奇怪嘅現象，例如咧，嗱、佢除咗生理上有變咧，心理上都有變嘅喎。我而家講啲例子俾你聽啊， 係 咁啊，首先咧就佢發現咧有一啲咧即係雄性嘅老鼠係比較即係總之唔係嗰啲所謂 alpha male 啦，即係嗰啲喺個區域嗰啲啊王啊嚇嚇佢哋嗰啲叫嘅啲點講啊比較弱少少嘅男性嘅老百姓，佢哋咧就唔會中意咧喺啲食物附近嘅，嚇佢哋咧就會係咁人哋食嘢佢又唔會行埋食嘅，等人哋食完佢先夠行埋食，咁佢平時咧就喺嗰個咧個地板嘅星形嗰區啊。即係喺啲冇乜老鼠嘅地方度，咁就攤喺度唔係好喐嘅。咁、但係咧，如果咧你一踩親佢條尾咧，佢就發狂咁啊，衝啊咁樣 嚇。 即係 呢個情況係喺少啲老鼠嘅時候冇咁明顯，或者冇嘅。 總之2200隻嘅時候， 就發現有啲老鼠有啲咁嘅情況啦。 就發現有啲咁嘅情況啦、哦，即係有一端啦，我真係會覺得佢哋係低端老鼠咁 樣， 佢哋行開，佢即係唔想見人，唔想同人 anti social， 但係你冇搞佢。咁而佢哋發惡嗰個情況咧，就係有時點講咧，即係你整親一隻老鼠。咁跟住咧，佢就會咬你條尾啦。咁、可能我係受害者啦。咁跟住我俾人咬爛條尾之後咧，我就行埋一邊眯埋啦。咁亦都有兩個情況嘅，一咧就係咧我就次次都係我係受害人嘅，次次都係我俾人咬條尾嘅。但係亦都有時咧就我俾人咬條尾，有時咧就係我咬人條尾。咁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似流民同埋黑社會咁樣咯。咁呢個咧就係、是。其中一種個 psychological 即係佢哋嘅即係老鼠嘅心理上嘅改變啊！之前我未話好 friend 噶嘛，聯群結隊啦，一齊食嘢啊，一齊瞓覺啊咁樣，佢哋又唔會單獨食喎。咁咧咁同時咧就有一種相反嘅。頭先我講嗰啲咧就係即係喺嗰啲喺個星形地板星形嗰啲咧嚇，咁、有啲咧佢咧。就是高高在上揾一個竇，咁然後咧就食嘢啦、瞓覺啦、舐毛啦，由朝到晚自戀啦，就乜都唔做嘅喎。嗱，一般你舐完毛之後，你覺得佢覺得自己好靚嘅時候咧，你覺得佢吸引異性 啊 嘛。但 sorry 啊，佢係對異性冇興趣， 即係佢諗住覺得係異性過嚟揾佢。 No， 都唔理啦， 都冇興趣，佢淨係對自己有興趣。係，咁就真係開始咧就。對於即生育呢樣嘢亦都冇興趣啦，即其實老鼠冇話拍拖噶嘛，一拍拖就要結婚生仔噶啦，就冇興趣咯。咁呢個就另外一個反應啦。咁而啊， 咁會唔會佢減少翻個生育率咧？之後， 所以咪話2200隻嗰陣時 就 平 咗 啦， 就 keep 住係2200、2200慢慢平咗， 降低反而就平啫，就係 呢個階段啫。我講第三階段啊，係咁你唔係你班人全部都係變咗佢叫咩草食男啊，同埋即魚竿 男宅女、 宅男宅女咁樣。咁所以日本人口味。即系而家減少咯， 係 有機會係咁啦， 嚇要整啲數碼老鼠俾佢哋， 係咁但係佢哋冇興趣啦。咁啊呢一隻咧就阿卡爾熊咧就叫呢一啲要瞓喺啲高即係高竇老鼠唔係高竇貓啊，就叫美麗的人。The beautiful ones，即係佢哋主要係佢哋嘅生命係負責自戀嘅，係中意自己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另外仲有其他嘅老鼠嘅心理上嘅行為嘅改心理上同埋行為嘅改變啦，就係我哋講個 alpha male 啦 ，alpha male 即係話嗰只最有權力嘅雄性啦，佢開始咧就唔想照顧家庭，即係本來佢擺開地盤嘅， 係， 咁我就開始離開， 係。 即系可能见到咧，我即系突然间觉得好似系其中一套周星驰电影啊，达明做皇帝咁样咧。其实后宫佳丽三千都唔系好好过嘅啫。系咁佢就离开咗佢嘅岗位。 系 咁、然后就盘撇咧地即系踎喺某一啲即系角落啦。咁但系基于即系呢一个一家之主冇咗咧，咁嗰啲嗰啲雌性咧，即之前咧，即嗰啲王妃啊，帮佢啊啲妃嫔咧，就 pick up 咗佢嗰个位置，然后咧就变得咧就系有工具攻击性，同埋防护性，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哋咧明明咧佢唔想生育到咩程度咧，佢哋明明系有咗嘅，个胎都会自己消化咗，唔生出嚟。 咁神奇， 系咪好神奇？ 呢个真系心理影响 生 理， 生理同生理，咁有啲就真系生咗出嚟，但系就食咗自己 B B。嗱，记住呢一个二十五号宇宙咧，其实系唔休息，唔休住， 但可惜啲老鼠自己唔知嘛。 即系知噶， 即系佢知道佢系唔休息嘅咩？ 系啊，知道唔系啊。 咁点解佢要食咗自己啲 B B 咧？是不是因为他不想照顾他们呢、 這個 有没有研究这 些？他这里就是说老鼠开始呢，刚才不是说那些呢在低端地带那些呢即是你不搞他不动的，搞他很侵略性很强。 是 他甚至是会有老鼠食老鼠，已经有老鼠食老鼠的现象。 但他们那边都还够东西吃的。 Even 都是不是一直说这个是老鼠的天堂嘛，我强调了很多次的。所以你都会质疑吓， 系咯， 系啦，够食够住都仲老鼠食老鼠都 系咯， 系咯， 我仲以为系即系我哋即系做研究嘅人就知道呢度够嘢食啦。不过佢哋自己即系当局者迷， 唔会嘅。其 实 咧， 多老鼠就冇嘢食。 我就反而以为系俾有钱嗰班，即系你话强嗰班咧，已经立晒啲嘢食佢自己 area， 唔系啊，系不断供应， 不断供应， 都要食自己有系啦。即系我睇到佢系。即係嗰埲牆咧，就真係佢分咗四格啊嘛。咁每格入邊咧有四個嗰啲飲水機啊，咁下邊又擺曬啲嘢食啊，咁樣不斷咁擺落去咯。所以就唔係成埲牆嘅，即係其實咧，即係你唔係家徒四壁啊，而係你每埲牆都係雪櫃喎。咁佢都係要食仔喎。 咁即係 resources 唔關事喎。佢見到有 resources， 但係佢始終見到人多，佢就爭啦咁樣。即係佢就猛啦。 唔知佢點解佢個啲男人就變得即係一家之主變得好盤劈啦，然後嗰啲女人就要 take up 咗男人嘅責任之後，佢就變得 敏感啦， 好敏感啦。咁亦都有人分析過咧，係其實殺嗰啲 B B 係為咗發泄。 嚇、 都唔知係咪？哎呀，我既然都冇老公，我即係虐兒啊， 係 虐兒啊， 咁恐怖 虐兒啊！咁跟住㗎，佢哋咧就冇興趣咧，即係同人約會啊，即係後邊即係我講笑，以人法啦，即係冇興趣去生兒育女啦咁樣，咁咁跟住咪話啲咁啊，即係冇咗 B B 呢樣嘢咯，冇 B B 咧就喺呢個位置開始咧，就個生育率。就是慢慢低，而且老鼠的数目呢就是越来越少了。咁我就而家就变咗唔係 plateau 啦，即係唔係嗰条线向横啦，而係就要就削落啦，即係好似股市跌咁样。咁然后呢就去到第四个阶段。咁第四个阶段呢就係、是、一个滅亡嘅阶段，因为大部分嘅老鼠呢都係其实年纪老嘅老鼠啊。我哋咪成日讲呢啲社会呢 老化。 老化咁样㗎嘛。 aging 啊佢哋。 啲后生又唔愿意生啊咁样㗎嘛。係啦，咁就去到第1780日呢，即係大概五年时间呢，咁呢就最后隻老鼠呢都魂归天国啦。即系喺呢一个即系佢哋就系死喺一个天堂入边，咁就即系其实大概就由八只啦变做2200只啦，然后就 drop 翻到去咧就系零只咁样咯， 为期五年， 为期五年嘅，咁但系当中我头先讲啊嘅嗰啲你吓明明有嘢食啊， 系咯，仲要食自己有， 我仲要食系啊，咁仲有一样嘢我未讲嘅就呢等等嘅叫。behavioral sink 咧行為嘅沉淪啦，咁就包括咧有一啲頭先話有啲老鼠咧對有某啲老鼠係對生育冇興趣嘅嚇，咁啊淨係自戀嘅，但係有一啲老鼠咧係非常濫交嘅，佢哋男啊女啊老啊亂啊佢哋都搞嘅，即係都啲有時你見到啲小狗你都話摁摁啊嗰樣嘢嘅，佢哋係都要咁樣。 咁其實呢一班濫交嘅老鼠其實都可以維持翻一定嘅生育率噶嘛，咁點解都仲會下降？ 佢哋就系咁，佢滥交啫嘛。但系佢因为如果遇到个 人， 唔系佢遇到都冇兴趣嘅，吓同埋嗰啲乸咧好 aggressive 啊，吓咁佢可能就系唔够嗰个数目啦。咁之前咧，其实阿卡尔熊咧都系做咗一系列噶嘛，所以点解呢个系第二十五号宇宙就系咁解咯？即系其实之前嘅24个宇宙咧，佢都发现咧，无论我 俾幾多温飽嚇呢啲老鼠，但係去到尾咧，佢哋都好似有啲奇怪嘅行為，就同我哋相信動物嚇嚟呢個世界係要負責傳宗接代嘅照顧孩子嘅，即係完全相反嘅。咁但係總之佢就係覺得啊，之前可能我嗰個老鼠籠太細啦，而家我真係放大到我之前未講過，其實如果只要佢哋係唔過四千隻，咁大家嗰、那個。嗰、那個舒適度都仲係好高噶嘛，咁、但其實而家只係講緊2200隻啦。咁啊，卡爾雄咧亦都用老鼠，即係佢呢個實驗啊，我先講啊。咁佢俾咗嗰個研究結果出嚟咧，咁啊，梗係引到大家啲好轟動啦。有啲科學家就好驚啦。咁之後，咁你係咪即係話咧？我哋如果住喺大城市多咧，啲人都會有 暴戾啲啊， 一啲行為嘅沉淪咧、例如可唔可以解釋到點解大城市會有啲 serial killer 啊、或者點解啲阿媽又唔係好理啲仔女啊，啲仔女又唔係好想理阿媽啊，咁其實大家都會擔心嘅，因為佢嗰個年代就真係開始越嚟越多大城市咯，同埋我哋成日都講話城市當中嗰啲。人倫啊，或者係人嘅情感啊，比較薄弱啊，咁但係仲有啲喎，真係你其中我頭先佢講話嗰啲美麗的人啦、啊，嗰啲 beautiful ones 自戀老鼠， 即係其實你睇我哋嘅 Facebook。你望一望，真系其實好多朋友係咁嘅喎。 喂，但我想問問大人咧，佢有冇一個對照嘅實驗嘅咧？即係譬如佢就話有一個天堂俾呢2200隻老鼠啦，咁啊發現去到呢一個情況底下咧，就開始佢哋有啲行為上嘅變異啦。咁但係佢係咪要有一個對照？即係譬如可能同樣又係咁大咁多食物嘅天堂，但係咧佢裡面控制住 keep 住都係500隻老鼠咁樣。咁嗰500隻老鼠其實會唔會都慢慢會演變成？咁樣嘅咧， 首先你點 keep 住佢500隻先？你又 唔俾 佢 生咯？ 咁佢個意思 或者逼走佢咯？ 佢做嗰個意思唔係咁樣咯， 係 嚇。 咁如果再放大啲個地方空間俾佢咧，即係可能有啲係逼得滯，所以先會自相殘殺。 但 係 頭先 你 講咗嘛，佢最密集嘅111啊嘛，但係最少人嗰區係即係當山頂區咁樣，係得十幾隻嘅啫嘛。 我意思 係唔過去， 即係我意思放有錢嗰班過去。 其實 俾佢霸多啲地方。 佢又再做一個咧，即係額外嘅實驗嘅，即係 Kitty 都話，我想佢會唔會再跟進少少啊？咁佢就試過咧，中途咧，當2200隻嘅時候咧，佢發現佢哋唔生啊，係行為上出現沉淪啦。佢咧就滴咗幾隻啦，就去一個新嘅環境。係咪㗎？咁意思啊？咁啊，睇下佢生唔生啊，或者咁咧？阿卡爾雄就佢嘅睇法咧，就係。當嗰個行為沉淪出現咗咧，即係佢即係阿二少爺開始款撇咗之後咧， 移民都冇用啊！ 係啊，你移民都佢都你即係你如果問咧，佢都仲係咁懶咯，對異性仍然係冇興趣啊咁樣咯。咁佢就佢再擺一啲新嘅老鼠，即係完全唔係呢個實驗嘅， 有啲新移民 乾乾淨淨常嘅擺落去。咁當然新嗰啲老鼠對呢啲老鼠有興趣啦，但係呢啲老鼠已經真係已經係齋咗噶啦，齋爛咗噶啦，草食咗噶啦。 侧影，当你在赏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每样重动接上，你便冒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好。

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咦都可以好得人中意噶。 大人为何暴躁？我问脚步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满世挂着半空。 比较循规蹈矩的人嚟嘅，但系今次咧，佢希望做一首版本啲嘅歌，无论系题材、拍子、唱腔上面都嚟个新尝试。 大人为何暴躁？拆掉马路也好，能跨过一切，或会很自豪。 作曲有黄贤、李一丁，填词有黄乐怡，编曲李一丁，监制李一丁 ，Agent Chang。上榜六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黄贤《迟起的鸟儿》有重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李敏、崔洁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点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系咁啊，头先就讲咗呢个第25号宇宙啦，就一个动物行为学家吓啊卡尔熊啊，佢就俾咗一个老鼠嘅天堂啊，唔休息唔休住嘅。咁但系呢啲老鼠咧都唔系话咧就可以就永远咁繁殖啊。咁啊，本来可以遇到俾4000人住到舒舒服服嘅即系一个天堂啦，佢哋啲老鼠咧繁殖到2200只 around 呢个数目嘅，即系2000只嘅数目之后咧，佢哋就唔繁殖啦。咁同埋有好多就变咗草食鼠啊，有好多变咗自恋鼠啊咁样啦。咁你讲话咁，你系科学家咧，你都要解释俾我听啊。咁你睇到呢咁嘅情况咧，其实就代表啲乜嘢咧？会引申到啲乜嘢咧？咁佢就讲咗咧，就系话其实如果当我哋个社交密度啊，记住社交密度即系话你一日你要同几多人 social 啊？嘅時候太密集嘅時候咧，例如你喺 佢哋都攰， 佢哋都攰啊！真係唔想再同人傾偈。我諗再三個都會試過，我呢排唔想再同朋友講，我唔想講嘢住啊咁樣噶嘛。咁咁但係無奈呢個大城市嘅發展咧，同埋我哋人類嘅心理嘅進程啊，或者嘅 evolution 啦、就唔同步啦。咁佢話咧。在人類的社會其實都會發現一樣嘢嘅，就是會發生一樣嘢嘅，就是人咧喺過度的社交啊，或者咁樣，總之見到太多人的時候，佢覺得咧自己是控制不到時間和空間啊。即係例如有啲感覺法，你搭日本的地鐵的時候咧。你其實你唔敢喐噶， 係 嚇咁你答完之後，你翻到係唔想再同人講嘢嘅，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個例子啦，即係大家都會明嗰、那個 個感受、啊， 嗰個 social density 係冇 係冇距離咁滯，係冇一個 public space 嘅。如果你係喺嗰個地鐵嗰度， 壓迫感 係啦。咁跟住大城市啦。會係咁啦，咁你記住一樣嘢喎，其實而家咧喺我哋嘅網上世界其實都係咁。哇！我哋有時候識睇識漏。 睇留言咧，一睇留言之後咧，你如果係你自己嘅一個 channel， 嗯， 嗰啲留言可以去到好接近你阿媽都冇鬧你鬧得咁惡毒嘅一啲留言，咁、 嗯嗯、 其實呢啲都可能係構成咧，你唔想再，哎、我刪咗個 Facebook，、嗯、我刪咗個 IG 咁樣嘅，你有好多明星就係咁啦，係佢哋太多人留言嘅時候，佢哋會突然間刪咗個 account 嘅，咁同埋咧就係佢睇到。一啲情況啦，就係啲即係冇即係喺大城市入邊係譬如少啲感情、少啲親情啊，或者啲仔女啊，聖誕又唔去探父母啊咁樣啊，即係空巢老人啦、啊。咁啲有啲可能爸爸媽媽自己掛住玩啊嚇嚇、啊，或者自己去種肉啊，咁跟住就唔理骨肉嘅。 嗯 嚇，咁啊自戀亦都係一個常態啦。咁就係佢就。即係佢講話，如果呢、這、一個社交距離咧太密集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人就唔知道即人生嘅意義， 嗯、 除咗錫自己啊，咁呢個都係吻合嘅，同我即係第一個 segment 講呢個 Darian 嘅 psychology 咧、 嗯， 就係講即人冇覺得自己有啲咩缺陷嘅時候啊，或者缺乏嘅時候咧，佢根本就係冇一個動機去努力啊，嚇、 嗯， 咁、我哋可以。將呢一個叫做behavioral singer 到嘅行為沉淪咧，就用兩個主要嘅原因嚟解釋嘅。 嗯， 一個咧即係有個 factor， 即係有兩個 factor。一個咧就係嗰個天堂嗰個無憂無慮嗰個程度啦。另外一個咧就一個 factor 咧就係佢哋有冇個慾望啊？即係如果你太有個點啊？你已經乜都有咧，其實你係一個你係冇慾望嘅，嚇咁啦，咁阿卡爾雄咧就解釋啦，譬如喺一啲地方啦，就係、是、人口嘅密度好頭先講密度啊嘛， 係 人口密度好多，但係咧其實就冇咁天堂嘅地方咧，都嗰個人類嘅行為嘅沉淪咧都唔會咁強，例如印度你知道好多人噶嘛？你睇下佢架火車，搭火車就知噶啦，爬上去咁樣咁啊，即係連火車頂都企埋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唔係無憂無慮啊嘛，咁所以就未係咁強，有呢一種話對異性完全冇感覺啊咁樣嘅情況啦。咁如果調翻轉啦，譬如有一啲北歐嘅國家，譬如芬蘭咁樣，咁其實佢哋都係個天堂啊！即係佢哋應該係物質係充裕嘅，咁但係佢哋又冇咁密集喎，咁所以佢哋都唔係話咁強，話有全部都話要唔生仔咁樣。咁而咧，即係有某啲國家，我覺得啊，香港其實都有少少嘅，但係日本咧就真係兩樣都齊啦。佢既係一個咧好容易攞到物質嘅天堂咧。例如其實佢哋食嘢咁樣，佢哋落去啲七仔啊，或者佢哋 order 啲咩啊，即係周街都食到嘢㗎，你唔使驚。我哋以前細個咧，你都會諗住準時翻屋企食飯，點解你肯準時咧？就係因為你知道，哇！我唔準時就冇咗個兜飯㗎咯。咁咧而家我哋啲媽媽成日遇到個問題就係、是。哇！開飯啊！啲小朋友喺個房度，自己有個天堂，根本都唔願意出嚟。嗰啲面都浸到淋曬咧，發大曬，佢都未出嚟咁樣。咁所以就係日本嗰個情況就仲有草食男嗰樣嘢啦。咁呢個已經係就唔肯結婚就已經好耐噶啦。但唔肯結婚，佢哋都想有性啊嘛。而家咧，你俾埋間房佢，同埋俾佢打埋機，佢哋直頭就唔想同異性有性行為啦，即係直頭連追女仔都覺得麻煩。 我之前聽過佢哋好似有個統計有講過，就係話因為佢哋覺得追女性好要有要使好多錢 成本啊， 同埋要花好多心思。因為嗰個心思就係佢根本上就係而家佢唔需要嘅，佢只係網上面或者喺嗰啲二次元或者其他嘅網絡上面，佢已經得到一個嘅戀愛嘅感覺，所以佢就更加唔想去建立，即係花咁多心思去建立呢一個戀愛嘅感覺咯。喺現實生活上面，同埋就係佢哋會覺得就算性愛呢樣嘢都唔需要太过用动力或者好攰啊，其实佢简简单单自己都可以解决嘅事啊， 系啊， 所以就越嚟越会变到好 似，所以其实日本已经系进入咗呢个严重嘅行为沉沦啦。你知佢哋嗰个人口老化嘅程度咯， 系 咁所以佢两个记住啦，两个 factor 都有，就系人口密度真系有，同埋佢哋嗰个无忧 舒适度， 舒适度啦，系啊，无忧无虑嗰个paradise 咯。咁但系一阵间我。 播首歌翻嚟啊！我哋咧，即系我哋都要有少少嘅点讲啊？社交距离，我哋先播首歌翻。一阵间咧，我就再讲一样嘢咧，就系呢一个叫proximics 就系呢个空间关系学啊，即系原来咧人同人之间隔几多咧，嗰啲西人咧都可以系即系点讲啊？即系有兴趣去研究咧，其实咧即系 social distance。原来每一个国家的 social distance 到底是几重？你话 1.5 啊嘛，是是但原来其实每个国家咧，因为他哋嘅个文化系嘅差异咧，所以都唔同嘅。 走，想 系 Percy featuring Serenity 嘅粉碎糖果屋，继续翻到嚟敏感时刻啦。 系啦，咁我哋今日就讲呢个宇宙呢个宇宙二十五号啦。吓咁啊，就系呢班老鼠嘅身上啦，我哋就睇到啦。如果咧嗰个环境咧就嗰个社交密度太强，即系唔系嗰个空间啊唔够啊，而系佢哋每日要招呼太多老鼠咧，咁佢哋咧就会产生咗咧就生理同心理嘅一啲转变啊，咁啊即系严重得嚟咧就可以咧就唔再想传宗接代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都要留意咧就系我哋同人嘅空间关系嘅，咁咧即系原来有种学问咧就叫做 proximics 嘅，咁我谂即系英文嘅 proximity 啦，系咪啊？proximity 係啊，即係你要近，要唔要近啲啊？咁樣啦，嚇咁啊，空間關係學咧就係研究人同人之間嘅空間啦，嚇咁咧講最基本嘅一啲概念，我哋需要知道嘅啦，就係其實距離咧可以分籠統啦，好籠統講啊，就係四種啦，一種就係親密嘅距離啦，咁就即係話係你留俾你啲最親密嘅朋友啦，就足夠你哋嘅擁抱啊，係然後可以觸摸到大家，又或者我哋咬下耳仔啊咁樣啦，呢個就大概係零距離啦，你同你嘅lover kiss 啦，就去到大概係46cm 到啦，即係總之夠攬咁樣啦。咁我諗我同阿 Kitty 而家都仲未係親密距離嘅，咁但係另外就私人距離啦。私人距離咧就係同你真係好好嘅朋友嘅距離啦。但係你哋唔使錫錫噶嘛，係啦。咁呢一個就係由46厘米至到122厘米，就係而家我同 Kitty 嘅距離同埋我同莫莉嘅距離啦。系啦，咁另外就 social distancing 啦，就呢个 social distance 咧，其实即系几即系喺一般嚟讲啊，喺呢个空间关系好啦，就其实即系大概系1.2米至到3.7米，咁每个国家系唔同嘅，系就系你同唔识嘅人， 系 或者系唔可以话唔识啦，冇咁熟嘅人先啦。 咁如果譬如头先 set 咗啦，呢个 social distancing 系1.2至3.7啊嘛， 至3.7系啊。如果你 close 嘅时候1.2咯，远就3.7。 咁如果近咗，即系我踏入咗，即系譬如我同你本身唔熟嘅，但系我踏入咗你少嗰1.2米，就会唔舒服啦。 会开始唔舒服噶啦，点解成日排队闹交咧？ 同埋咧有时譬如你搭巴士咧，明明隔篱。嗰邊有位又唔坐，要坐過嚟好隔離咧，跟住你又會覺得好唔自在啦。 即係點解今日 share 呢樣嘢咧，就會覺得呢個都係即係其實有啲人太近係唔舒服嘅，即係除非你係金秀賢啊， 係啦。點解金秀賢佢又直情同我哋冇溝通，但係佢坐過嚟，我哋好 enjoy 咧。 係啦， 因為你唔當佢，你唔當佢係陌生人， 你唔當佢陌生人啊， 一嚟就到親密嘅嘢啦。 親密的神係親密的神啊！好啦，咁另外就係話真係喺大眾嘅時候喺街道嘅，咁有個叫 public distance 嘅，咁呢個就係3.7米，而遠嘅就係即係總之就係成个空间啦，系7.6米或者更多咁样咯。咁佢就话其实咧呢、這个即系呢个叫呢、這个关系，即系呢个距离嘅吓空间关系。這个空间关系其实对于我哋心理上会产生啲咩？点解会唔舒服咧？明明架巴士好开，佢系都要坐喺我后边， 系啊， 你真系觉得好唔舒服。 系 咁咧，佢就话因为你个又系好多人咧，就对于呢一个空间关系咧。个反应系嚟自于佢个杏仁体，杏仁体或者杏仁核啦，咁就我哋个脑嘅其中一个个部位啦，而呢个部分咧就系、是、会令到你有恐惧嘅感觉噶，恐惧嘅感觉同埋亲切嘅感觉，一啲情感嘅感觉咧都系呢个杏仁体嘅度即系一个反应嘅。咁我头先讲嘅咧就打横噶嘛，其实打直。即系明应该系 vertical 啦，叫做吓垂直咧，都系有一种空间关系嘅。咁例如譬如话你大人同一小朋友嘅时候，小朋友昂高个头，咁你都会有一种佢高高在上嘅感觉噶。又或者即系我哋睇电影咁样啊，佢要处决一啲人嘅时候吓，咁嗰个揸枪嘅高高在上，咁都会令到你情感咧就有一种反应嘅。咁咧，咁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幾得意，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係呢種空間關學咧，同我哋睇電影咧，都係有一個感， 即係有個聯繫嘅，即係例如我哋所謂嘅 wide shot 啦，一個 wide shot 咧就我頭先所講嘅嗰個 public distance 啦，一個 wide shot 咧即係你見曬人由頭到腳啊嘛，嗰、那個人一般嘅視野咧都係一個一般嚟講我哋係睇個 wide shot 噶嘛，除非嗰人行好近啦，嚇、咁所以如果我哋嘅咧所謂叫 long shot 啊，即係由頭到腳咧，咁我哋自己就會喺。作為一個電影觀眾或者電視觀眾，我就覺得啊，嗰、那個應該好遠嘅，咁、你就會覺得係一個 public distance。咁啦，就去到咧，佢再行埋啲啊，或者見到半身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哦，嗰、那個就係我同佢 social distance 啦。好啦，咁如果嗰個人咧就再行埋啲啊，你見到佢大頭，我哋所謂嘅 close up 啦。咁其實佢已經係進入咗你嘅 personal distance， 即係你個私人空間，甚至如果。再埋啲嘅，我哋叫 extreme close up 啦，你就係真係連淨係由額頭到嘴嘅、甚至有啲勁到係淨係嗰啲西片最中意影住人哋嘅瞳孔啊咁樣嗰啲，咁你就覺得佢就真係好係 intimate distance， 係好似好近你。呢、這個其實都係影響你一個觀感咯。咁、有一個即係、有一個電影歷史嘅一個小故事咧，就話最早期嘅時候咧，其實電影係好珍貴一樣嘢，要好多菲林。先至拍到三十秒噶嘛，係咪一格睇先，二十四格菲林先一秒嘛，咁所以如果你要三十秒噶，都要嘥，即係你諗我哋細嗰陣時買嗰啲35mm菲林好貴噶嘛，咁咧但係後屘咧啲人就發現咗咧，佢點樣可以講故仔啦，咁就曾經有一套戲咧就因為之前咧都係 wide shot 嚟嘅。咁後屘發明到個 camera 咧，可以咧就拍到 close up 咯。咁就最早期有一套默片咧，佢突然間咧有一個主角嘅 close up 啦。咁跟住啲觀眾咧就嚇暈咗咯。 嚇！原來可以出物都嚇暈你， 因為嗰陣未睇個電影啊，佢哋未睇個電影嘅，即係好似我哋睇嗰啲超級high density 啲電視嗰啲，嚇震到有啲驚啊咁樣咯。 係，所以問大人，我知道你下次套戲做咩啦？親密關係淨係影住人哋個眼嘅啫，連續個幾鐘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一名小学教师有计划地喺教材宣扬港独，喺九月下旬被取消注册。据了解，呢名教师嚟自九龙塘宣道小学。教育局表示，调查之后认为呢名教师严重专业失德。认为在课堂散播港独信息并非一时疏忽，而是有计划行为。又表示那名教师有不少教材内容扭曲和偏颇，对学生构成严重损害。为保障学生利益，维护教师的专业和社会大众对教学专业团队的信任，决定取消有关教师的注册。局方表示，处理的时候教师有足够申述机会，亦都有寻求法律顾问协助，在充分考虑申述内容之后作出决定。局方同时认为涉事学校校长、副校长监管不力，已经向他们发出谴责信。其他使用有关教材的教师亦都接获书面警告，学校亦都按校本机制作出惩处，例如停职和免去科主任或者副校长职位等，同时有部分教师离职。国泰管理层下昼同工会会面，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敏表示，已经表达以保留最多职位为前提，要求公司在决定裁员之前先提供自愿离职方案，如果方案足以填补要删减的人数，就可以避免裁员。国泰管理层同工会代表在下星期会再开会。网上有传国泰会大规模裁员，国泰回复查询表示，不评论坊间各种揣测和传闻，正是全面检视集团各方面业务营运，在第四季就未来营运规模和模式向董事局提出建议。国泰又说，经常和工会保持沟通，今日并没有消息公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任命英国最高法院副院长何之仪出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

即系你今年得翻三个月嘅时候， 佢讲到好似话 系咯， 喂，冇呢，你条命得翻三个月咋？ 删咗啲嘢，你得翻三个月。 系2020年得翻三个月，嗱，我就唔想白过嘅，我觉得三个月都可以追翻啲嘢翻嚟嘅。 系， 咁你哋觉得咧？ 我觉得都得嘅，但系追少啲咯，冇咁多咯。 咪追啲咩先？ 我觉得追啲幸运咯。 咦，幸运反而我成日觉得咧，咁少月份咧追嚟都冇乜分别。 反而系浓缩咗，咪特别大奖咯。 即系点解要去买六合彩嗰啲咯？ 其实就咁嘅，我只不过想带出个主题咧，就系招财猫啫。因为咧，其实今日好想同大家介绍咧，其实招财猫咧喺日本真系好流行。你哋知唔知左手同右手嘅分别先？ 哦、oh, ， 我听过人讲嘅，但系唔记得咗啦。 我都听过人讲嘅， 但系都唔记得嘛。 嗱，我撞下先，我估一个系偏财，一个系正财、 我记得一个系爱情，一个系招财。 吓、啊，佢唔系招财猫咩？ 但系招财都要招其他嘢噶嘛。 招财猫咩变咗？ 你记唔记得之前 Wingo 讲话屎塔都可以啊？可以有幸运嘅。 因为咧，招财猫咧，其实咧只手分得。究竟伸唔伸到去耳仔，定系伸唔过耳仔咧，都有分别嘅、 哦。 所以咧，如果你好憎嗰个人啦吓，咁、你记得、你就买招财猫，你尽量买两只都低过耳仔。 系， 因为就代表佢咩都招唔到啦。 我即系快俾朋友，我好憎 Wingo 咁样，我就送 你少啲讲嘢先，少啲讲嘢。 譬如即系举个例啦，咁我就即系送一个礼物俾 Wingo， 就系招财猫嚟嘅。但系嗰只猫咧，只手就要低过耳仔。 两只手都低过佢只眼。 点解两只嘅？ 单手得唔得咧？就一只手低过。 唔得嘅，因为单手咧，一只手伸得短咧，系代表招来。身边嘅福分，所以你仲会帮咗佢嘅，即系譬如你想佢，哎呀，佢做生意嘅，咁咧就买一只招财猫俾佢，系只手喺眼附近嘅，咁就招来身边嘅客户啊，或者身来嘅好运。但如果只手伸得太长，过晒耳仔咧，就代表攞远方嘅好运嘅。但系两只手咧就代表，哇，你乜都冇噶咯，因为你两边都空咗啊。嗱，但系当然啦，单手举右手喺耳仔旁边咧就系招财嘅。如果左手在耳仔隔篱咧就系招人嘅， 哦，即系有爱情咯，可唔可以咁 人缘咯？ 人缘咯， 人缘都算爱情。 当然啦，有唔同颜色嘅招财猫咧，就有唔同 function 嘅。 我记得咧，我去日本嘅时候试过喺嗰啲神社度咧，抽过系咪叫抽咧？就求过一啲签咁样啦。咁佢有好多只唔同颜色嘅猫仔喺里面嘅。咁我咧就抽到一只黑色噶咯。 系，哎呀，咁你系咪去豪德？咁啱我就想介绍呢间寺庙嘅， 我唔记得咗啦。 佢咧上千上万嘅招财猫里面，即系总之周围都系猫，周围都系猫，真系周围都系猫，周围都系猫， 密集恐惧症喎。 哇，系啊，真系周围都系猫。点解会咁多咧？就系因为咧有一个妇人啊，就觉得啊战乱之后咧就大家都好辛苦啦，咁啊好想为大家招福。咁咧佢就每日都做招财猫，就做到周围都系招财猫。 系 招财猫咧唔同颜色真系好紧要嘅。譬如好似点解绿色？日文会叫青信号咧，就是因为佢发嗰个音代表交通安全。 哦，即系所以绿色就系货交通安全。 冇错啦，咁你头先讲嘅爱情咧，真系有粉红色嘅。 系。 咁但系咧，大家都要记住一样嘢，如果你想嫁去远方，咁你就要买一只只手 高 个，系啦，高个耳仔， 高个耳仔， 仲要系左手。 冇错，即系仲要咧系，你记住，即系如果。即系而家香港，我好想移民，你好想揾个男人， 系 远方娶走你嘅，咁你好快啲买啦， 举起左手嘅招财猫，仲要高过头嘅。 但如果你想揾份工， 系 远嗰啲人就话，咁样买右手得唔得？唔得。 咁逢右手嘅有咩用咧？ 财嚟嘅，但系咧只要喺耳仔隔篱就得噶啦，唔使太举高嘅。 系。咁、如果我摆喺公司啊，咁我摆一只就喺右手举高嘅，咁我招晒啲财咁咪得咯。 可以啊。 咁我会招晒公司啲财。 咁但系咧，因为你都要睇下你只招财猫佢有咩色啦，同埋有啲咩配置嘅。 系。 譬如有啲有。 珠嗰啲咧就代表、嗯、啊，你會有貴寶出現啦。 咩叫珠啊？ 哦、有啊， 珍珠啊， 有一粒好似我見嗰啲就好似五顏六色啲玻璃珠咁樣啦。 哦， 係啊， 有一粒咁樣嘅， 住喺度咁。 佢咧就代表譬如佢同你招財，再加個願望，綠色啊，健康啊，哦、粉紅色愛情。嗱、哦，的而且確嘅招財貓呢家嘢咧已經俾日本發明到好神化㗎啦。 其實唔止日本添啊，我見有好多嗰啲潮嗰啲 designer 咧、都會用一啲招財貓整一啲 figures 嗰啲咯。 仲有一種招財貓就特別嘅，就係佢捧住粒珠，兩隻手都冇遞起嘅，佢捧住粒珠， 咁咪即乜都冇咯。 嗰啲咧就係金榜題名，代表哦，可能我想贏比賽，或者我想贏啲乜乜乜乜，咁你就落埋一隻貓去捧珠嘅，就代表啊，佢會令你得到寶物， 係、 咁就會金榜題名啦。 咁如果想度度都好嘅，係咪好似頭先嗰間廟咁樣擺十幾廿隻招財貓喺度咧？ 我自己應該買一隻咧，好似千手觀音咁嘅，兩隻都舉高曬，跟住之後心喺嗰度又抱住粒珠。 你肯定嗰隻真係貓， 跟住有曬唔同顏色掛曬喺個心度。 佢有一隻咧係揸住兩個啷啷嘅， 係 係放你又有財又有人緣，做生意最好。 咁複雜嘅， 係、啊，即係咁樣咯， 係 舉高曬嘅。 哎呀，我冇乜點樣見過呢個啷啷嗰個。 最好係藍色。因为它真的是for事业的，如果紫色呢就是for美丽健康，譬如你想减肥啊、你 想整容 啊，咁就咁啦。咁但是呢，因为其实在日本来讲呢，它算守护神啊、记住它绝对不可以摆低过你心口。即是你譬如可能我在公司摆，我尽量摆高啲，但当然不要太高、又不要高过你的头，因为它不应该看到你头顶的，咁样睇就代表看到你污糟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招财猫都有一定的高度是要 set up 的。 点解有些人呢，我见到呢它摆在地下再插啲香，因为它是供奉的。 因为呢它是想招不同类型的客。咁、但我自己觉得呢，因为我 咗嘅猫。是不是好难答你。 但是呢我自己。 灵异猫。 可能啦。但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真的舒服的 ice level 放就 OK 的。即是因为你又不用放到太高的。同埋我自己就觉得招财猫通常呢、真的要放在光猛的地方最好的。 我听人讲过招财猫是又是好像平时水晶咁，不要被人摸，定是被人摸得多好一点的。 其实看那隻是大众用的定是怎样，即是可能有些猫呢它是放我们整间公司，那个是我们的风水位，那就大家摸一下咯。但真的 personal 你的爱情愿望就没被人摸了，即是代表有第三者入侵嘛。咁都要睇翻你自己个用处咯。 哦，哇！原来招财猫都可以有咁多唔同嘅复杂嘅，即系个做法或者个设计嘅方法。但我想话咧，即系其实我哋都有个 cam man 家父咧，其实佢系好中意招财猫噶嘛。 哦，系咩？ 系啊，买错咗俾晒。 咩啊？买错 咗俾晒。 唔系，系得一只唔得嘅啫，系得举两只举手嗰只唔得嘅啫嘛，其他都得嘅。 其他都得嘅。 因为而家有好多咧，咁你可能有啲 designer 或者潮人。人咧設計嘅時候真係冇諗過咁多，佢只係諗住美觀嘅啫嘛。 唔係，因為有一啲會設計到咁嘅，咁佢就叫五福臨門， 即係佢只，因為佢係五隻貓嚟嘅， 佢手上面仲有貓。 五福臨門咯，嗱，佢手上面就唔可以有貓嘅。嗱，如果你哋真係要買一隻招財貓，係佢有多 function， 佢一定本身主嗰只大最大嗰只要係白色。第二，佢手上面唔應該攞住任何嘢嘅。 咁如果好似而家呢只五福臨門嘅手上面又有貓咁點咧？ 佢冇手上面有貓啊，佢係膊頭有貓啫嘛。我講手上有貓係呢個位喎。 咦，佢隻手咧？哦，佢隻手， 佢隻手係抽 埋咗嘅，原來。 唔係，佢係恭敬緊啊，請緊呢五福過嚟。 哦，即係原來收埋請又得嘅。 係啦。 哦，哇！ 因为佢系 千变万化， 唔系因为咧，招财猫咧系出过本书，我有嘅，不过睇唔明，因为日文嚟，我睇咁啲啦。咁咧佢里边真系博大精深，因为几千年历史啊， 系。 咁同埋因为佢每一个设计咧，其实系有一啲故事，譬如好似点解呢一只猫佢五福临门系喺咁嘅位置系有决定嘅，譬如点解头顶嗰只系粉红色，系因为。你的爱情应该是个神帮你揀一个最好的。为什么人物和工作在两边膊头就是啊这个是你要承受的责任。然后再高一点就可能是譬如钱就希望啊你会更加招福啦招财。所以在什么位置摆那只招财猫其实有得解的。 哦哇我听完 Rainbow 今集这样讲呢即是奉劝大家真的不要送招财猫。 你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是最 basic 那只咯。 是你送啲简单。 我惊我已经唔记得咗你头先讲嗰啲嘢，跟住每一日，哇好靓啊，好攞嚟啊，原来佢害我。 好啦， 有黑色嘅，黑色就係招小人咯，即系我唔要小人，啊、我唔要小人，即系我挡小人， 哦、我挡小人咪招 招俾人，系咁好啦。咁啊，而家听一首歌，一首歌翻嚟会有个心理测验玩嘅。今日嘅心理测验玩嘅系， 究竟你有几受欢迎呢？ 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吸消失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播到美句写新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塔羅 Rainbow， 咁我哋就已經將咧嗰四隻牌咧已經擺咗上去我哋啊敏感時刻嘅社交平台嗰度噶啦，咁、大家都可以咧上去嗰度咧就睇翻你究竟邊一隻牌你自己心目中係覺得哇呢隻正啊呢隻襯我啊咁樣，咁咧就可以測咧今日咧個題目就係受歡迎程度有幾多？ 係啊，今次咧 Rainbow 帶嚟嗰副牌好靚啊，係動物牌嚟噶，裡面咧佢揭咗出嚟嗰幾隻咧都係啲畫得好。 象征嘅动物，有猫啦，有肥猫，有 狗仔 猫啦，同埋有狗仔嘅。 系哇，今次 Rainbow 好细心，因为其实佢又知我中意猫啦，又知 Kitty 中意狗仔啦，特登就攞四只牌，就系有猫又有狗，仲有花添啊，花就系阿 Rainbow 自己中意。 系啊，同埋咧，佢就算猫咧，都有好多唔同样噶，有啲捉老鼠啊，有啲咧就闻紧啲花啊咁样。 系， 但我就一定系拣狗仔嗰只噶啦， 唔使谂啦。 系啊，但系佢个字 The Devil 好似好恐怖咁。 唔紧要， 可唔可以睇多四只牌啊？ 睇多次系咪？ 系啊， 你睇下拣边只？ 咦，我会拣第一只太阳嗰个，因为点解咧？ 肥猫， 肥猫，同埋因为佢咧，露个肚出嚟啊！啲人成日话露个肚出嚟咧，即系佢代表系最信任你或者 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佢好得意，所以我拣佢。 太好啦，你拣啊！真系噶，你最近一啲安全感都冇，太好啦，恭喜你啊！ 竟然， 因为咧，其实呢只牌叫对。身啦，就代表最近咧成功有啲距离啊， 哦、 即系好似猫猫咁啦，就正正因为佢暴露晒所有嘢出嚟俾人睇，反而咧就人哋有 就害我啦， 咁、哦、但系你最近受唔受欢迎咧？的确你会觉得最近好似懒洋洋咁啊，好似。 系咯，应该有安全感先会，即系代表受欢迎，所以先会安全感。 即系又唔系差，即系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哎呀，你点啊？关心嘅，爱你嘅。 咧见佢咁样袒露晒啲嘢出嚟嘅，你冇嘢嘛？ 咁但系咧，始终就系有一定嘅危机，就因为当你袒露晒出嚟咧，点解我恭喜你咧？就系你终于可以知道边个系小人，边个好人啦。 吓，即 系 呢个一早已经知噶咯，系嘛？ 你啊，只听众唔知就唔知。咁但系即系恭喜你，就因为其实呢只猫咧就话俾你听啊，你终。於更加肯定身边咩人是帮你，咩人是好人嚟嘅。咁、对于你嚟讲，你自己又觉得，我都坦荡荡冇所谓啦。你要害我就害我啦。你害到我，话你叻咁样咯。 哦，即系话即系对自己都已经有个信心噶咯。就系、是、你害到我就话你叻。 系啦， 几好啊！ 咁系有七十分嘅，即系七十分系受欢迎嘅、 啊。好，咁啊，即系呢个就系、是、塔罗牌嘅 A。 系啦 ，A 啦， 好啦，到 B 啦， 九九牌， 拣九九牌啦。咁其实咧，九九牌咧就系呢段时间你会觉得开始，唉，系嘅。你要重新適應個新嘅生活，因為 Devil 咧就係、是、其實呢只狗咧佢好想出街，即係佢哎呀我嗲緊啊，或者係想要求啲嘢，但係未必有回應嘅，因為佢上面有三隻星星咧就好似、喂其實冇人理你，但係你繼續，你總之你繼續咧，你堅持你嘅崗位，堅持你想要嘅嘢，到最後咧都會有人見到嘅。咁、但係你話你受唔受歡迎？當然受歡迎啦，因為大家一定係中意你先想帶你出街噶嘛。所以同你咧一齊咧就有哇好型啊好威嘅感覺。但係你話啊，究竟你得唔得到你想要嘅嘢咧，就拭目以待啦。 好啦， 都好啊！佢無論點佢都開心嘅呢只狗， 係啊，開心㗎，好開心㗎呢只狗。 嗱，第一個就70% 受歡迎，咁第二隻狗狗嘅話，幾多percent受歡迎咧？ 打個分係咪？ 我覺得大概都有80分嘅，即係佢一定高少少，因為始終呢個係你自己點樣嗲到你想要嘅嘢咯。所以個決定權都喺你度嘛。 係，好啦 ，C 嗰只牌啦， 草蟲，係啦，草蟲，係啦，好優雅咁，好似喺度聞緊啲花。 係，咁呢個就係我嘅選擇啦。其實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如果呢只牌咧就反而系你最近要做啲嘢令人欣赏你，所以仍需努力。你得60分啫，即系你话你系咪唔受欢迎又唔系。不过可能呢个 moment 咧，好多嘢对于你嚟讲啊，都系新鲜感或者新尝试。所以有啲新嘢发生，你要去谂下啊，点做好啲咧，或者点样可以令人哋见到我咧咁样咯。 好啦，最后一只牌啦，头先我所讲嘅两只猫系嘛， 玩紧 只老鼠啦。 咁呢个咧就的而且确可能系着得50分啫。嗱，讲真，我又唔想。大家唔开心嘅，但系呢只牌 即系讲多咗噶啦，已经。 但系其实算好啦，Rainbow 四只牌里面全部都系50分或以上， 即系全部都合格嘅。 系啦，因为咧，其实呢一只牌咧，佢系讲紧。你俾人蝦緊啊！即係你其實就係嗰啲老鼠玩具，你俾兩隻貓蝦緊，所以可能你會覺得左右受擊啊，或者好多嘢你要避啊，有啲小人啊，或者有啲嘢你會令到你最近啊有啲唔開心，或者朋友之間有啲誤會啊，因為兩隻貓一齊搶玩具嘛。 係， 咁但係唔使擔心嘅，呢件事就玩到厭就玩完噶啦，咁所以 有個新開始啦，之後就好啦。咁啊，四隻牌都已經解決曬啦。咁啊 ，Rainbow 會唔會有12星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好啊，白羊座咧就要透過自律啦，去達成自己嘅目標。 标，咁谋咗咧就会有啲挑战性，会从中有啲学习嘅。但系我觉得得失你唔好太介意就冇问题噶啦。双子座咧就系人际运会争少少，原因系大家沟通唔协调。巨蟹座就要改变自己嘅工作模式。狮子座咧就要谂清楚，其实呢件事你系咪真系想做？处女座咧就要支持身边嘅人，而换取更加多支持翻你嘅人。天秤座咧就用错方法同人哋沟通啦，小心自己讲错嘢啦。天蝎座咧就尽力而为就得噶啦，唔使太过力求完美嘅。人马座就担心得太多，反而令到件事冇咁好。山羊座就系要把握机会啊，揾到自己嘅出路。水瓶座，可能呢排会有啲攰，咁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攰嘅原因系乜嘢，好好休息啊，定系其实有啲嘢我做多咗，你唔应该理咧。双鱼座就系衡量自己嘅能力啊。去睇灵活性啊！ 咁啊，今个礼拜咧又是 thank you Top Rainbow 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再同你见面啦，拜拜， 拜拜。 二月 ，No Palm Beach， 早起凉风白草地，爱的也是铁粉，你。说点大道理，最近我们都同意，一无所有的定义。Free spirit， 太热衷喧闹，摇头晃脑，让爱痛睡着。树越看越贵，也舍不得心个鼻涕。好景点，白云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微信或微博注意不宁和浪车 on my mind。 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big car big house luxury 塞满我的大脑里，不带手机，一把火色吊棺材，再见了一生的爱。姑娘 my tata my friend， don't let nothing hold you back，请你也抬头看看我的 starry night， 有天我还会回来， there's something left。 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有天我会没力气，醉到没有了意义。我早该知道，早该知道，朝着到我的胜利，执着你要的结局。Spirit 在耳中喧闹，摇头晃脑，让爱痛睡着。树越看越贵，舍不得心个鼻涕。好几天白云美景，换一片 coconut trees。I'm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 don't need， 微信或微博注意，我宁可浪费。